好啦，又翻嚟第四节啦。嗱，今集咧就真系买大包。 嗯， 一集入边咧就讲四个巨星。 系， 好啦，最后呢，我系永少，我系永少， 先人， 成日都 get 住讲。嗱，好啦，咁第四节咧，我哋就讲翻啦，今集啦就叫做巨星陨落嘅十九集。咁第四节咧就最爆啊呢一个噶啦。嗱，听住，好大机会会 over 噶，出边冇料我啊。好，嗱，第四节咧叫做永垂不朽嘅李小龙。好啦，一讲李小龙，我哋一定要去0401。 Bruce Lee 系啦，呢、這个咧就系同阿罗丽 士 啦，就喺呢个罗马斗兽场嘅场景当中咧、嗯，就做一个决斗嘅。咁呢个决斗就系佢电影当中嘅猛龙过江、 嗯、 最尾嗰段啦。咁当时咧，阿罗丽士就贵为呢个咧空手道嘅世界冠军咧，就同佢拍呢段。即是这个戏的、嗯、是李小龙亲自找的。 但是李小龙做这个动作是比一般人辛苦的，因为他的脚筋是短过人的。 是没错。 是啊。 凭着他后天的努力呢、嗯、他克服了重重的困难呢就达到了这个。 他是脚踭不到地，脚筋短短一点的。 是啊，所以他都很犀利，真的 很。 我回来先。作为一个练武嘅即系武术爱好者啦，我唔系练武人咁咩咩，即系我自己叫自己叫武术爱好者咧、 嗯。 我哋系好佩服阿龙哥嘅李小龙。点、嗯、解佩服佢咧？佢喺几廿年前已经意识到我哋武术界嘅一啲盲点，佢、 嗯、 力求去突破，而佢成功、哦嗯。最紧要佢成功，好啦，佢成功咗突破咗嗰个武术嘅盲点。之后呢佢再用当时最厉害嘅宣传方法、嗯、就係、是、电影拍俾你睇，做俾你睇，你做唔到啊，做俾你睇，拍俾你睇，就话俾你听原来武术係可以咁样去表达出嚟嘅，呢、 嗯 這个就係最最最厉害之处。 哇，佢厉害到呢、這个啲西人以为个个中国人都咁好打啊，大佬。 一喺where you come from, Hong Kong? 喂，识功夫啊。 佢哋以为你个个都识㗎、啊、真係。 係啦。好啦，讲下李小龙呢，佢就佢係40年嘅11月27号出世啦。佢过身嘅时候就73年嘅7月20号。咁、 嗯、 佢就当时係32岁嘅。佢、 嗯、 原名就是李振凡啦，咁语名叫细凤。好，一讲起细凤就去04、03。嗯， 因为佢喺三藩市出世嘛， 系啦，振凡系啦，阿细凤，细凤就系阿爸改佢嘅名嘅，因为当年咧，好翻翻嚟先，当年咧就唔会将个男仔叫做男仔名， 嗯， 但系襟容易养得大啊嘛，所以细凤， 凤都啱啊， 嗯， 凤系公啊嘛，王系乸啊嘛， 哦系噶，我真系唔知喎呢样嘢，你讲下知啊， 凤先啱，凤都啱啊。 好，咁啊细个嘅时候咧，就喺喇沙宣读书嘅时候咧、嗯，已经系练呢个功夫，练乜嘢咧？04、02是乜嘢啫？ 即系会唔会你唔讲得出嚟？ 讲咩事？ 冇嘢。阿冬天祥会搞到我哋笑话。 系啊，冬天祥讲嘢就系、是、好，佢拜阿文公为师嘅，即系学呢个咏春拳嘅，系、嗯、啦，传统嘅武术之一啦， 因为佢觉之一啦，佢觉得嗰、那个咩，佢个手啊 系 够嘛， 系 个防守、 啊。因为佢同个喇沙仔打交啊，嗯、即系同一个西洋拳手啦打交啦，咁跟住就系啦、嗯，发觉有所不足就啊，佢、 嗯、 就去练。好啲啦，好，跟住咧就去埋04、04啊，好靓嘅，好靓嘅，真系好靓嘅样啊，吓、這、呢个西装骨骨啊，好，翻嚟先，佢主演咗咧四部半嘅电影咧，就名扬天下啦，咁就唐山大兄啦，精武门先嘅系嘛， 精武门， 跟住先至到猛龙过江，最尾就 龙 争虎斗之后就到死亡游戏啦，系啦，死亡游戏拍摄咗一小部分咧，佢就已经去咗啦、嗯啊，好，咁佢咧阿细凤啦，就本身佢系有角，佢又玩剑，好似玩剑击嘅系嘛。 嗯， 系啦，总之佢有角术底嘅，又玩西拳嘅，所以咧佢步法就好轻盈，好快啦。咁最紧要一样嘢就佢好中意跳舞嘅， 系 出彩，因为但系跳舞咧同武术系共通嘅。点解话共通咧？就因为有节拍呢样嘢，上擂台打呢、這个搏击咧，节奏系好紧要嘅。如果你抓到对方嘅节奏嘅话咧，你玩残佢嘅，话俾你听。 佢嗰啲步咪西洋拳嗰啲步。 系啊，因为点解会话玩残对方咧？如果你即系捉到佢步伐嘅话咧，你会见到每一拳每一脚中间嘅骨间隙时间，可能讲紧5%嘅啫。但系你捉摸到呢度咧，啱啱佢一退你一进咧， 对面就濑嘢噶啦， 即系你入咗个节奏度咯。 冇错啦，咁啊，仲有咧，去到最后嘅节奏，突然一变奏，突然间又嘛 bang 咁快咧，咁对方咧就捉摸唔到你个节奏咧，咁你就俾你玩残嘅，真系会系啦。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讲佢大个少少啦。1959年5月咧就喺美国读书，1962年4月就开呢个震范国术馆。初头咧就喺大学嘅范围咧个停车场侧边度咧，就佢自己即系搞国术馆啦。就初头咧就教呢个咏春拳为主嘅。好啦，当然啦，佢又有加埋其他嘅武术元素落去啦，加埋日本嘅空手道，因为有个学生咧系有练空手道嘅，有加埋啊剑击嘅步伐啦嘅嗰步伐好快，有加埋西洋拳嘅节奏啦就落去嘅。好啦，有一件事情咧令到我谂好多人都唔知道，佢曾经有一件事情发生过，系一个人挑战佢。嗱，嗰人叫做王泽民，嗱我冇相俾大家睇噶啦，呢、這个就唔影啦，因为嗰个人好似都仲喺度嘅，好似王泽民都仲喺度。咁啊，佢就接受咗王泽民嘅挑战。点解咧？喺1964年嘅时候，佢哋咧就开咗间武馆，就唔系再喺停车场啦，就喺大街大巷度开咗啦。好似喺西雅图，我记得好似系，资料我都冇抄低啦呢个。总之开间武馆啦。咁咧当日咧，佢哋就开始教授啲武功咧，即系武术咧、国术咧，就俾一啲非华裔嘅人士，包括即系白人啦、黑人啦，系啦，都教。好啦。当时咧，美国嘅华人团体当中咧， 梗系反对啦， 就觉得喂，我哋功夫国术梗系流传翻俾我哋中国人啦。咁你唔可以做啲咁嘅嘢，你咁做嘅话咧，你要得我哋嗰个总会同意先。咁李小龙觉得喂，唔系啩，我自己做自己搞，我都冇话咩门派添啦，就叫做国术馆。咁你就搞到咁，咁当然有人曾经试过同佢讲啦，就话喂，你唔好再搞咯。咁好啦，跟住佢都继续教啦，我觉得冇所谓啦，发扬国术梗系要教其他人噶啦。咁我觉得好正常，即系喺几十年嘅今日，我都好正常啦。 其实都系搞错，西人学国术比你中国人更加尊重个师傅， 更加勤力添。 斟茶入做仪式，着齐嗰度皱纱，用皱纱皱纱带灯笼裤系比你更加尊重， 冇错。 系啊， 咁跟住就有个王泽民嘅嚟挑战佢啦。当日王泽民都系香港过去美国嘅，佢系一个形意门嘅一个人嚟，佢由细到大练好多传统嘅套路、传统嘅国术。咁当然，阿王泽民都系。差唔多年纪啦，都系讲紧20-30岁咁样啦，好20-20岁嘅，咁就挑战李小龙啦，就话讲明，如果我王泽民打赢你咧，我代表呢个华人嘅国术界啦，你就唔可以再开武馆啦。咁李小龙就话唔紧要，如果我打赢你嘅话咧，我继续教拳。 系， 咁跟住就真系闭门打斗啦。嗱，王泽民后来讲翻咧，就话好似打10几分钟，但系当之后李小龙个太太阿连达就讲啦，就话其实唔系3分钟，但系3分钟入边咧，入边嗰个。状况系点样呢？后来讲翻出嚟就话，原来开始嘅时候打，其实李小龙咧系打中几下王泽民嘅，但王泽民就走，结果咧就上咗一场咧就追逐嘅游戏，王泽民不停喺个馆度走，李小龙不停咁追，跟住咧后来咧都追到佢夹住咗一个角度咧冲埋打第一啪啪啪啪啪，李小龙就生嗌服唔服？服唔服？服唔服？佢话服，我输咗，好啦，离开。呢件事之后咧，国术界唔敢再正面惹阿李小龙啦，即系话你有你做啦，但系李小龙呢件事入边就好苦恼，佢就话：原来学咁耐嘅功夫，如果你嚟打我嘅话咧，我就可以点样嘅，即系你嚟物嘅话咧，我可以打你。但系当你去到咁远走嘅时候，我追嚟咧，我觉得好辛苦啊，甚至乎。我冇谂过咁耐时间去解决呢个问题，结果就因为追逐当中咧，我就个步伐唔够快追上去咧，佢就谂办法去改善佢自己嗰个武术啦。好啦，直到咧1967年咧，佢咧应邀喺呢个美国加州长堤国际空手道嘅锦标赛当中咧就表现功夫。嗱，如果大家打长堤美国长堤国际空手道锦标赛咧，就一定会弹李小龙嗰段片出嚟，示范寸劲啦，一个人揸住个把，嘣，成个。退开之后咧，仲跌喺落张凳度啦。着晒嗰个护甲，大家去切磋啦。同埋咧，示范呢、這个黐手俾人睇嘅。好啦，我哋去一去0405。嗱，佢好多时咧喺自己馆入边咧，都会做一啲盔甲护甲咧，就去做一个叫做搏击训练嘅。 系 好啦，翻翻嚟啦。 其实讲真啦，如果个黄泽文顶到十几分钟，你都赢咗。 冇啊，三分钟咋？ 冇可能顶到佢十几分钟。 但系嗰阵时候咧，佢就为咗呢一个佢哋叫做切磋啦，实际上就系闭门入边嘅一个叫做一个打斗啦， 交警 啦。咁呢件事咧系苦恼嘅，因为苦恼嘅原因就系因为佢觉得我唔应该系咁样嚟战胜佢。佢跟住咧将佢自己嘅角术咧就改良，后来就成为咗截拳道。就系以呢、這个佢，所以佢个 快为止 系啦，佢所以咧后来系打侧个身嘅。 嗯， 永都系咧右拳右脚对住人，最快速度最短距离一击。 为快不破嘛， 好厉害。好啦，咁佢就嗰、那个咧，佢当日咧就当然啦，喺六七年嘅时候啦，喺一个关键啦，当人哋见佢表演之后咧，认识佢功夫之后，佢就认识咗呢个美国跆拳道之父李准九啦，更加改良佢嘅高踢嗰个技巧。 嗯， 系啦，李准九曾经试过接受访问，佢就话：你同吕小龙去切磋系一件感到好苦恼嘅事情。 嗯。 当你进攻嘅时候，佢会啱啱退到你掂唔到佢嘅地方，但系当你一收招，佢即刻冲埋嚟喺你面前出现，打击你。预示者，你试多四五次嘅话咧，你觉得根本上呢个人系如影随形。佢有呢个动物，即系呢个炮嘅身手速度，但系有呢个好重嘅力度压力，同埋咧佢个反应目光如炬，你每一个嘅动作出嘅时候咧，佢洞察到你下一步做乜嘢嘅，系一个好厉害嘅人物。好啦，咁啊，时间嘅飞逝，佢就入咗娱乐圈，做好多唔同嘅，跟住当然啦，佢系想 清风侠， 系啦，清风侠啦，做加藤啦，加藤系一个日本名啦，但系佢表现出嚟嘅功夫，表现出嚟嗰、那个俾人哋感觉上嗰个力量咧，就其实喺个电视度爆发出嚟。清风侠个主角做呢套清风侠，系完全个锋芒俾阿李小龙盖过咗，到最尾啲人追睇清风侠系睇李小龙嘅。 早期唔系译嗰个咩个，早期系吉罗。 吉罗。 以前清风侠有段嘢嘅，一出嚟咪有只 清风啊，有 清风啊嘛，清风侠又未能恶势力嘅挑战，佢嘅助手吉罗系一个英勇善战嘅东方人啊，有嗰段对白。 佢最正嘅地方咧，佢永远咧出场咧系着一套咧中山装， 系啊， 戴顶帽，戴一个眼罩，系好似日本嗰啲中学生，系啊，嗰种 根本就系、是、嗰件根本就系日本校服， 系啊， 中山装就系以前孙中山去日本读书，佢将嗰个校服抄咗过嚟啫嘛。 其实系啦，咁跟住咧，佢就当然啦喺荧幕出现啦。咁佢觉得原来佢喺荷里活啦，得唔到好大发展空间。好啦，跟住佢就曾文华就揾佢拍戏啦，就喺 翻嚟揾， 翻嚟系 翻嚟揾邵氏先嘅。 嗯， 喂，你乜水啊？我都唔识你嘅，你走嚟拍，跟住 系曾文华，你讲得冇错，邵氏先啱做晒，系我记错咗。70年嘅时候，邵氏就以呢个低成本制作呢个唐山大兄，跟住咧，周文华见到哇呢、這个 star 嚟嘅，就开始话就过嚟加和啦，就一齐合作啦，就拍咗其他嘅电影啦，大卖嘅《精武门》啦， 你睇唐山大兄同埋精武门两个拍摄嘅有已经差好远， 个 budget 都唔同啊，个 budget 差好远， 好求其嘅啫。唐山大 系啊，搵啲泰国嗰啲临时拉夫嗰啲，嗰啲流罗啊嘛，咁但系最紧要咧喺入边咧，你会见到咧佢嘅脚法好凌厉啦，出拳个节奏好快啦，系啦，咁就好令到人好着迷嘅。好啦。就时光飞逝，就去到咧1973年啦。嗱，1973年嘅时候，呢一年咧就系李小龙唔喺度嘅一年啦。咁喺5月10日嘅时候咧，其实李小龙已经知道有啲我哋嘅端倪出现咗。佢喺5月10日喺片场入边喺度， 突然间晕 喺片场入边，突然间晕同埋呕啊，抽筋啊，含呢个半昏迷 系。 跟住 好明显系脑有事 嘅。系啊，去医院去检查啦，咁就冇照到个脑，就24小时之后佢醒翻，一切都好似如常。 咩事都冇咁样。咁跟住就喺7月20号啦，咁其实嗰日呢佢就约咗周文怀呢就傾呢个死亡游戏个剧本。到晚上呢佢哋就去咗呢个丁佩屋企啦，就继续傾呢个剧本嘅问题。咁本身佢哋约咗去呢个呢日本嘅寿司，日本嘅我哋叫做料理嘅饭店去食饭嘅。跟住佢都话佢因为喺外国有啲片商同周文怀佢哋傾合作啊嘅嘢啦，佢应该要出席。佢都话唔得啦，佢要休息一阵啦，个头唔舒服。问题嚟啦，丁佩俾咗一片丁佩自己食嘅止痛药去食。食完之后就喺丁佩间房度瞓着咗。跟住呢发觉咦到咗个约会时间，周文怀都见佢唔嚟，就打电话问佢咦佢咩事啊，佢仲瞓緊。后来丁佩又拍佢嘅时候呢就发觉已经系不省人事。周文怀即刻赶到啦，就睇咦都系有问题。周文华再叫自己嗰个私人医生嚟到，发觉都系唔醒，跟住就发觉唔得啦，就报十字车，就送去医院，之后就发觉就原来已经系喺睡梦当中过咗身啦。后来啲人就话啦，跟住死因裁判就话佢就死于呢个不幸啦、意外啦，咁其实就不幸啦，咁其实就盛传嘅脑水肿咧就过身嘅，咁亦。有讲到呢可能系对呢个呢药物嘅敏感。即系话呢丁佩俾佢食嗰粒止痛药呢系比较系一个强烈啲嘅止痛药头痛药。令到佢呢有一啲不良嘅反应导致佢身亡嘅。 啲副作用。 副作用。好啦，其实我哋所讲佢因为佢到佢32岁嘅时候佢都好勤力练功。一日练功系超过8个钟头，其实佢个生命嘅消耗好大囉。对于个体能嘅消耗。所以佢英年早逝都唔系话突然之间好多嘢积劳成疾囉。 其实呢其实啲人话佢个眼有杀气，但你又发觉佢冇神。 係呀、啊。 所以佢系短命。 好啦，佢0406继续讲啊，星人。 跟住咧，佢 呢度你睇到啦。 佢其实咧，讲真，佢喺佢盛年死咧，就系佢系一个武神咯，都系一件好事嚟嘅。如果佢当日冇死，而家冻住碌拐杖揈下揈下，你叫佢武神点叫得落？系咪啊？ 0407，佢当年嘅训练好犀利噶，真系好劲抽，不停咁训练。 唔系一个武痴嘅人咧，即系等于嗰啲人中意举重啫嘛，佢系好闷嘅大佬啊，日日对住嗰啲器械喺度玩，但系佢中意冇。 佢想有啲人系咁样嘅，真系嘅。好，0408咧，佢当日咧出殡九龙殡仪馆啦，万人空巷啦，0409去埋。系啦，去当日嘅个遗照啦，0410 啊， 家属啦， 你都住大个嘴啊，你知唔知当日喺九龙殡仪馆出殡嗰阵几夸张？ 喺上面个镜头影落嚟，工装大厦定唔知喺边度影落嚟啦，总之 成条街都系人啊。 周围都系人，所以你佢个镜头影到边度都系人咯。 当日李小龙死嘅时候咧，系第二朝报纸卖冇人信。喂，李小龙死咗， 系啊， 个个都好似有冇搞错？ 佢啱啱系一个好强壮嘅东方男人，代表咗我哋中国人华人嘅骄傲。 系咯、 大家都觉得佢系好强健，我哋都要嗰时功夫，而个个都练功夫，好犀利，好打得嘅要系啦，系啊，中国人唔系东亚病夫啊嘛。 你记唔记得嗰阵时嗰啲国货公司嗰啲快马鞋几好卖？ 系啊系啊系啊， 搞到我都生鸡眼，即系买咗嗰啲马鞋又薄， 系啊系啊， 又但系啲鞋冇削嘅又线， 系线嘅线嘅，系啊，再又薄啊！ 哇，成条大角咀度封晒啊！佢喺东海堂出品嘅，最大嗰个， 同我爸爸一样啊，东海堂， 我老豆咧， 诶，你老大啊，大家都系。 都系东海， 都系帮衬嗰度系嘛，系啦。好，去埋0411啦，佢嗰个墓碑上边咧，嗰、那个嗱呢幅相，先人觉得冇错啦， 冇神嘅系咪？ 冇错，个眼唔够神。好，翻翻嚟， 即系一个打帽仔，好少对眼系咁咯。 系啦，嗱出边随住出边了警嘅时候咧，荣少宣布一件事啦。咁咧，今集系第19集《血案解封》啦，荣少咧就会做完。九月份嘅节目咧就会暂停晒所有节目先嘅。嗱呢、這个呢件事咧，嗱唔好以为呢排近排发生咁多事，唔系，系早过一个礼拜前已经同大肥讲咗噶啦。因为荣少要专注啲关于一啲其实都同阿李小龙有啲关系啦，一啲武术嘅问题，即系我要搞啲跆拳道班啊，搞啲班组咧。咁咧就所以要暂停一段时间，因为我身边有好多小朋友咧要去比赛，就系、是、10月份都要搞两个比赛啊，跟住嚟紧又要搞考试搞成咧，我系冇时间再兼顾。 即系唔系200万个比赛？ 搞都得㗎，其实。 嗰个三分钟㗎啦，多。 我搞嘅比赛系啲小朋友比赛啫，我自己就未必会入场打㗎啦。不过如果有人真系鍾意大家去 spiling 呢接触，我其实冇所谓嘅，因为我都有 spiling 开嘅。即系到今时今日为止，一个礼拜都练几日嘅。我有练塔气道有成嘅，有练搏绳嘅都得嘅。 练胆量就搵我。 喂，嗰啲我真系唔敢玩，真系玩唔过嗰啲。系啊， 练拳就唔得啦，我要个乌低身打好辛苦。 喂，咁啊，出面都撩晒啦，好。咁啊，下集咧继续会有呢个决赛解封嘅。嗱，讲明先，名少咧未必会唔翻嚟，即系会可能会翻嚟，可能会有决赛解封三嘅。 啊、 但系问题就话咧，呢段时间真系唔得啦！我呢个年尾入边好多嘢搞啊，去到十二月， 即系佢嘅唔得， 我顶唔紧啊！ 佢嘅唔得系忙，大家冇搞错。 系啊，冇问题。我同仙人一样老友，同 Albert 哇大肥啊，成全部都老友嚟噶。大家唔好误会，我哋唔系啲搞搞震冇帮衬，又话一走啊唱人冇呢啲嘢，唔好误会啊！纯粹因为我个人超忙啊，我今日点解迟咗开咪就因为我工作顶唔住啊！仙人绝对理解呢样嘢， 系 啊， 因为我冇催佢噶， 系啊。唔敢吹出，你今日我拍紧车啊！好，下集啦，同一时间继续我哋决赛解封。 好，拜拜。拜拜。